一首《爱相随》来自于周华健。说起周华健的代表作，那实在是数不胜数啊。但是说起 KTV 当中被点唱最多的，应该就是算那首《朋友》了。这首歌曲出自周华健1997年销量155万张的同名专辑。那这首歌曲总是在人们离别或重逢的时候被反复的吟唱。歌曲的前奏以一段夹杂着英语、普通话、闽南语、广东话的嘈杂人声作为开场，引入了朋友无国界的想法，加上具有原生态音乐色彩的和声，赋予了朋友开阔的气势。歌声当中流露了周华健音乐路程当中的沧桑漂泊之意，同时也告诉人们颠簸的生活当中友情显得多么的弥足珍贵。一首《朋友》送给各位旅客朋友。 这些年一个人，风也过雨也走，有过累有过错，还记得坚持什么？真爱过再回头，会寂寞会回首，总有我总有你在心中。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，一句话一辈子，一生情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你会懂，还有伤还有痛，还要走还有我。 这就是周华健演唱的《朋友》了。在《朋友》这张专辑之后的1998年，周华健放慢了自己发行专辑的脚步和速度，做一张真实自然的专辑成为了周华健的目标。因为他一直坚信，音乐除了可以刺激感官之外，更可以是感性的，除了煽动情绪，更应该安抚情绪。有故事的人这张专辑就是在这种想法之下诞生的。为了力求真实，周华健在这张专辑当中并不刻意地迎合市场，他只讲心里想讲的，只做心中想做的， 歌曲的内容取材自周华健多年来深有感触的故事，也是他对自己在歌唱上的反省和质疑。现在呢，来听一听周华健带来的这首《有故事的人》。 走着人着醒着想着，看爱情悄悄进了，冷的暖的甜的苦的，在心里缠绕成河，曲折的心情有人懂，怎么能不感动，几乎忘了昨日的种种，开始又该做梦。我决定不躲了，你决定不怕了，我们决定了让爱像绿草原滋长着，天地辽阔相依多难得，都是有故事的人才听懂心里的歌。我决定不躲了，你决定不怕了，就算下一秒该隔着一秒是快乐的，曾经侥幸就非常值得。我要钻出爱里，不想别的，没有忐忑。 这里是韩涛为您担任导游的娱乐大篷车，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正在和您分享的是周华健的主打歌全记录。2001年，周华健推出了一张名为《忘忧草》的专辑，第一波的主打歌曲叫《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》，由周传雄作曲，李卓雄、李宗盛作词。这首歌曲把周华健很多经典名曲，如《寂寞的眼》、不愿一个人、孤枕难眠、让我欢喜让我忧、有故事的人等等，这些歌名全部写进了歌词里。歌曲的铺陈安排

并没有收录其中。2001年台湾省内发生了一些自然灾害，于是周华健想起了忘忧草，这首简单干净旋律的歌曲非常符合抚慰因为灾难而受创伤的人们，所以周华健决定加入这首歌曲。录音时因为太投入，周华健在录音棚流下了深情的泪水。现在呢，送给大家周华健演唱的《忘忧草》，希望各位在这舒缓的旋律当中也能暂时忘记心中的烦恼。 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，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，依依不舍的爱过的人，往往有缘没有分。谁把谁真的当真，谁为谁心疼，谁是唯一谁的人，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，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神。美丽的人生，善良的人，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，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，相识不如相忘，淡淡一笑。忘忧草，忘了就好，梦里知多少，某天涯海角，某个小岛，某年某月某日某一次拥抱，青青河畔草，静静等天荒地老。 那说起来，在歌坛摸爬滚打了几十年，周华健渐渐形成了慢工出细活的工作习惯。但是2003年的专辑《一起吃苦的幸福》却给了歌迷一个大大的惊喜，因为这张专辑的创作时间只有短短的14天。年过不惑之年的周华健早已体会到了生活的真谛，他用一个成熟男人的眼光去发现和探索人生的哲理，这张专辑就是最好的诠释。每一首歌曲都饱含着浓浓的情感和淡淡的回忆。作为第一主打歌曲的《一起吃苦的幸福》，描写了相濡以沫多年，现在生活逐渐富裕的夫妻之间最最真挚的情感，听起来令人感动不已。好了，本次旅行的最后，就为您送上周华健的这首《一起吃苦的幸福》。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，代表技术尹力，调度芳芳，感谢各位的陪伴。我们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，不见不散。 我们越来越爱回忆了，是不是因为不敢期待未来呢？你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，只能弯腰低头，把梦越做越小了。是该牵手上山看看的，最初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？不能不顾你，就让我把你抱着，少了大的惊喜，也要找点小快乐。就算有些事。当爱走到绝路，往事一握握